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5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五分，舍利罗品第五。复次乔使家，假使充满此展不周佛舍利罗以为一分，有书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复为一分，与思二分，如取何者？天地是言，我亦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与诸佛舍利罗所非不信受供养恭敬，然诸佛身及舍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世尊，如我坐在33天善法殿中天地座上，为诸天众宣说正法时，有无量诸天子等来至我所听我所说，供养恭敬，又绕而去。我若不在彼法座时，诸天子等亦来其处，虽不见我，如我在时供养恭敬。闲言，此处是天地士为诸天等说法之作，我等皆应如天主在供养恭敬，又绕而去。佛舍利罗亦复如是，深妙般若波罗蜜多为因引生一切之智之所依止故，为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是故我说于二分中，我亦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世尊，假使充满3000世界佛舍利罗以为一分，有书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复为一分，于思二分，我亦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与诸佛舍利罗所非不信受供养恭敬，然诸佛身及舍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世尊，如负债人不为债主，即便亲近奉侍国王，依王势力得免部位，反为债主部位供养，所以者何？彼人依附国王势力，王所设受举威势故，王欲般若波罗蜜多佛舍利罗欲依王者，由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世间供养恭敬，诸佛所得一切之智亦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故，我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世尊，譬如无价大宝神珠具无量种圣妙威德， 随所住处有此神珠，人非人等不能为害。设有男子或妇女人为鬼所执，身心苦恼，若有持此神珠视之，由诸威力，鬼便舍去。诸有热病，或风或痰，或二或三，合为病。若有系此神珠着身，如是诸病，无不除愈。此珠在暗，能作照明；热时能凉，寒时能暖。随地方所，有此神珠，时节调和，不寒不热。若地方所有此神珠，蛇蝎等毒无敢停止。设有男子或妇女人为毒所中，触痛难忍，若有持此神珠令箭，诸威势故，毒即消灭。若诸有情，身应赖机。恶疮、肿包、目眩一等，眼病、耳病、鼻病、舌病、喉病、身病、诸肢节病，待此神珠，重病皆愈。若诸持招泉井等中，其水浊秽，或将枯涸，以诸投之，水便盈满，相结成镜，具八功德。若以青黄赤白、红紫碧绿、杂其种种色衣裹此神珠，投之于水，水随衣彩作种种色，如是无价大宝神珠，威德无边，说不能尽。若至相齐，亦令其气具足成就无边威德。设空相齐，犹曾至诸，其气乃为众人爱众。儿时庆喜问帝释言：如是神珠为天独有，人亦有也。天帝释言：人中天上俱有此珠，若在人中，形小而重；若在天上，形大而轻。又人中珠，相不具足；在天上者，其相周圆。天上神珠，威德殊胜，无量倍数过人所有。时天帝释不白佛言：深妙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为众得本，能灭无量恶不善法，随所在处，灭诸有情身心苦恼，人非人等不能为害。如来所得一切智智，皆于无量无边功德，皆因般若波罗蜜多。佛舍利罗，由诸功德所熏修故，是诸功德所依弃故。佛涅盘后，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是故我说，于二分中，我亦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世尊，假使充满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佛舍利罗，以为一分，有书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复为一分，于斯二分，我亦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为者何？我与诸佛舍利罗所，非不信受供养恭敬，然诸佛身及舍利罗， 皆因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不辞世尊，深妙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一切智智，如来所得一切智智能生佛身及舍利罗，是故供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供养三世诸佛一切智智及舍利罗。复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常见十方诸佛，当行当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儿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乔释迦，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如来供养恭敬。天地誓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无上波罗蜜多，一切如来皆依般若波罗蜜多知诸有情心行差别。而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乔释迦，是故菩萨摩诃萨众长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如实知诸有情类心行差别。时天地誓复白佛言：诸菩萨众为但应行般若波罗蜜多，为亦应行于五波罗蜜多。而时佛告天地誓言：诸菩萨众应俱行六波罗蜜多，然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观诸法时，皆以般若波罗蜜多而为上首。乔释迦，如展不周所有诸树、枝条、茎干、花叶、果实，虽有种种形类不同，而其阴影都无差别。如是六种波罗蜜多虽各有异，而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摄受回向一切智智，诸相差别都不可得。时天地誓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广大圆满无量无边功德，若有书持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种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守护不舍，复有书持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转施他人受持读诵，此二福聚何者为多？而时佛告天地誓言：我还问汝，随汝一答。若诸有情从他请得佛舍利罗，诚以宝函至清净处，复持种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守护不舍，若复有人从他请得佛舍利罗，分施与他令其供养，云意云何？此二福聚何者为圣？天地誓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此二福聚后者为圣。而时我赞天地誓言：善哉善哉，如如所说。乔释迦，书持般若波罗蜜多若自供养，若转施他受持读诵， 此二福聚，后者为多。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如实为他分别解说，所获福聚，复胜施他多百千倍。敬此法师，应如敬佛。第五分，经典品第六。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辗转乃至普教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帝誓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他读诵，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不测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辗转乃至普教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誓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他读诵，所获福聚甚多于前。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自恒读诵，不如有人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他读诵。不辞，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他读诵，不如有人与身般若波罗蜜多，善知意趣，为他解说，使天地事辩白佛言：因为何等诸有情类解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佛言：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应为解说。回顾，乔使家，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求去无上正等菩提，闻他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心变迷谬，退失中道，使天地士复白佛言：何等名为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佛言：乔使家，与当来世有诸比丘愚痴颠倒，虽欲宣说真实般若波罗蜜多，而颠倒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云何比丘颠倒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为比丘未发无上菩提心者，说色坏故名为无常，非常无故名为无常，说受想行识坏故名为无常，非常无故名为无常。不作是说，若如是求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乔使家，如是名为颠倒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乔使家，不应以色坏故观色无常， 不应以受想行识坏故，观受想行识无常，但应以常无故，观色乃至识为无常。但应以常无故，观色乃至识为无常。于是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知意趣，为他解说，其福甚多。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一切有情，皆令住欲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辗转乃至普教十方，各如净切沙数世界一切有情，皆令住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是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乔释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是他读诵，教授教戒，彼有情言：汝应精勤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佛法，定当证得一切之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可以故，乔释迦，一切欲留、依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为彼证得一切之智，教化无量无边有情，令成欲留乃至独觉无边际故。复次，乔释迦，若斩不周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决心，辗转乃至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决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师令读诵，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是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转施于一已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令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乔释迦，如是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即得圆满，令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行流布。复次，乔释迦，若斩不周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辗转乃至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师令读诵，复以巧妙文义解释，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是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转施于一已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令其读诵，复以巧妙文义解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复次，乔释迦，若斩不周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 辗转乃至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一切有情，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于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师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乔世家，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诸菩萨中，有一菩萨作如是言：我今心乐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即把有情生死众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成彼事，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不辞乔世家，若斩不周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辗转乃至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一切有情，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复以巧妙文意解释于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师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乔世家，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诸菩萨中，有一菩萨作如是言：我今心乐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即把有情生死众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成彼事，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复以巧妙文意解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时天地士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世尊，如是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般若波罗蜜多转更殷勤教授教戒，应以上妙饮食衣服卧具医药给予资具供养恭敬，令无法少。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如是法师财师摄受供养比菩萨摩诃萨，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获福无量。随者何？比菩萨摩诃萨要有如是法师财师摄受供养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作大扰仪。儿时善现赞帝释言：善哉善哉，善能摄受劝力护助诸菩萨摩诃萨，令其正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乔世家，如今已作佛圣弟子所应作事，何以过？乔世家，一切如来诸圣弟子未遇扰疑诸有情故，法尔摄受劝力护助诸菩萨摩诃萨，令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随者何？一切如来声闻独觉世间圣事皆由菩萨摩诃萨众而得出现，何以过？乔世家，若无菩萨摩诃萨发菩提心，则无菩萨摩诃萨能学六种波罗蜜多。若无菩萨摩诃萨修学六种波罗蜜多，则无菩萨摩诃萨 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若无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则无如来声闻独觉世间圣事。是故如来诸圣弟子为欲利要诸有情故，法应摄受劝力护助诸菩萨众，令学六种波罗蜜多，能即证得一切智智，尽未来际利乐有情。第五分回向品第七。尔时慈氏菩萨为善现言，菩萨随喜回向具行诸福业事，与余有情施戒修等诸福业事，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尔时善现问慈氏菩萨言，若诸菩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普缘无量无数世界，一一世界无量无数已入涅槃诸佛世尊，从出发心乃至成佛，辗转乃至入般涅槃，如是乃至法将灭尽，于其中间所有六种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诸弟子施戒修等诸福业事，即学无学无漏善根。若佛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大悲，给予无量无边佛法，若说法要，若依法要学诸善根，若佛世尊般涅盘后诸有情类所种善根，何及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具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愿此善根共有情类，引发无上正等菩提。云意云何？彼诸菩萨原如是事，其如是形象随喜回向心，为有如是所缘可得，如彼菩萨所取相否？慈氏菩萨答善现言，彼诸菩萨原如是事，起如是形象随喜回向心，实无如是所缘可得，如彼菩萨何取之相？具受善现为慈氏菩萨言，若无如是所缘诸事，如彼菩萨所取相者，彼诸菩萨随喜回向，岂不皆成想心见导？所以者何？如有执着无所有事，无常为常，实苦为乐，无我为我，不净为净，由思发起想心见导，如所缘事实无所有，菩提即心亦应如是。若尔一切应无差别，此中何等是所缘事，何等是随喜心，何等是菩提，何等是回向？云何菩萨原如是事，起随喜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慈氏菩萨报善现言，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不应对比心学大成菩萨前说。所以者何？彼闻如是随喜回向，所有信乐恭敬之心 皆当灭没。如是随喜回向之法，因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久发大愿，多植善根，为多善友所摄受者分别开示。所以者何？彼闻如是随喜回向，不惊不怖，不退不没。诸菩萨众应以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回向所求一切智智，当与儿时应作是念：所可用心随喜回向，此所用心尽灭离变，此所缘事及诸善根，皆以如心尽灭离变。此中何等是所用心？复以何等为所缘事及诸善根，而说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心于心，理不应有随喜回向，以无二心具实起故，心已不可随喜回向，心自性故。是故随喜回向之心即所缘事皆不可得。时天地士白善现言：心学大乘诸菩萨众闻如是事，其心将无惊怖退没。云何菩萨于所缘事起随喜心？云何摄受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而时具受善现依慈氏菩萨作如是言：诸菩萨众，普缘十方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断诸有路，觉细论道，填诸云雾，摧诸祭次，舍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劫，正智解脱，道心自在，第一究竟，入无余一涅槃界者，从初发心乃至成佛，辗转乃至入般涅槃，如是乃至法将灭没。于其中间所有功德及诸弟子所种善根，合集成粮，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复持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诸菩萨云何不堕想心见到？此事菩萨为善现言：若诸菩萨于自所起随喜回向心等诸法无心等想，则不堕于想心见到。若诸菩萨于自所起随喜回向心等诸法有心等想，则便堕于想心见到。又诸菩萨以如是心念佛弟子功德善根而生随喜，正知此心尽灭离变，非能随喜，正知彼法其性亦然，非所随喜。又正了达能回向心法性一而非能回向，即正了之所回向法其性一而非所回向。若有能以如是所说随喜回向，是正非邪。诸菩萨众皆应发起如是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又诸菩萨普缘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功德， 若诸弟子所有善根，若一生类所有善根，若旁生去听闻正法所有善根，若于天龙广说乃至人非人等听闻正法发菩提心，如是一切合集成粮，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即随喜已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与如是时，若正解了，诸能随喜回向之法尽灭离变，诸所随喜回向之法起性亦然，虽如是之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遇事时，若正解了，都无有法可能随喜回向于法，虽如是之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便不堕于想心见道。随者何？是诸菩萨与能随喜回向之心及所随喜回向之法不生执着，是名无上随喜回向。若诸菩萨与能随喜回向之法其能随喜回向法想与所随喜回向之法其所随喜回向法想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则便堕于想心见道，所起随喜回向皆邪。菩萨应知方便远离。若诸菩萨于所修作诸福业事如实了之，远离极境，与能随喜回向之心亦如实之远离极境，如实之矣，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法中都无取着，而其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则不堕于想心见道。若诸菩萨于所修作诸福业事不如实之远离极境，与能随喜回向之心亦不能知远离极境，与一切法执着诸相，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则便堕于想心见道。若诸菩萨已与灭度诸佛世尊及诸弟子功德善根，欲正发起随喜回向，应作十念：如佛世尊及诸弟子皆已灭度，自性非有，功德善根亦复如是，我所发起随喜回向即所回向无上菩提，性相一耳都不可得，如是之矣，与诸善根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便能不生想心见道，不取相故，佛所听许名正随喜回向菩提。若诸菩萨以取相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以灭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取相随喜回向菩提，是为非善随喜回向。若诸菩萨不取相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以灭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离相随喜回向菩提，是名为善随喜回向。此时菩萨问善现言：云何菩萨与佛及弟子功德善根等皆不取相而能随喜回向菩提？善现答言：应知菩萨 所学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不取相而所作成，非离般若波罗蜜多，有能正气随喜回向。是故菩萨欲成所作，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此是菩萨为善现言，莫作是说，所以者何？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佛及弟子功德善根都不可得，所起随喜回向菩提亦不可得。此中菩萨应作是观，过去如来及诸弟子功德善根性皆已灭，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及大菩提性皆即灭。我若与彼取相分别，发生随喜回向之心，诸佛世尊皆所不许。所以者何？于已灭度佛弟子等取相分别随喜回向，是则名为大有所得。过去已灭，无所有故，未来现在佛弟子等未至不住，亦不可得。若不可得，非取相境，若取其相，八生随喜回向菩提，便堕颠倒。是故菩萨欲与如来及诸弟子功德善根正发随喜回向菩提，不应于中其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若于其中其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佛不说彼有大毅力。所以者何？如是随喜回向之心妄想分别名杂毒故。如有饮食虽具上妙色香美味而杂毒药，于夫浅食贪取淡之，初虽适意后便大苦，如是一类不特切罗不善受持不善观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善通达甚深意趣，而告大乘种性者曰：来善男子，如于三世诸佛世尊戒等五蕴给予无量无边功德，若佛弟子所种善根，若佛世尊受诸菩萨声闻独觉三菩提记，彼有情类所种善根，若诸天人阿苏罗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合集乘凉现前随喜回向菩提。如是所说随喜回向，以有所得为方便故。譬如世间杂毒饮食，菩萨种性不特切罗，不应随彼所说而学。是故大德应说云何住菩萨乘善男子等应于三世十方诸佛及弟子等功德善根随喜回向，可名无毒。善现答言：若诸菩萨欲不谤佛而发随喜回向心者，应作是念：如诸如来应证等觉，如实通达功德善根，有如实性，有如实相，有如实法而可随喜，我今亦应如是随喜。如诸如来应证等觉如实通达，应以如是诸佛业事回向菩提，我今亦应如是回向。若作如是随喜回向，则不谤佛，不杂众毒，离诸过咎，善顺佛教。复次，菩萨应作如是随喜回向，如戒运等不堕三戒，非三世事，随喜回向亦应如是。所以者何？如彼诸法自性空故， 不堕三界，非三世舍。随喜回向亦复如是。若能如是随喜回向，不杂中毒，无所施坏。若不如是随喜回向，当知是邪，随喜回向。若诸菩萨作如是念，如诸如来应证等觉，如实通达诸功德等，有如是法，可依此法发生无倒随喜回向。我今亦应依如是法发生随喜回向之心，是为正法随喜回向。儿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如今乃能为诸菩萨做大佛事，善现当知。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一切皆得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等，世间出世间有相功德，是依菩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于彼功德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复此善现，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一一住如净切沙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娱乐具，恭敬供养，如净切沙世界有情，常无间断。于意云何？是诸菩萨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善现对曰：甚多世尊，如是福具若有形色，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不能容受。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依菩萨由身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发起无倒随喜回向，所获功德与前菩萨由相佛具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乌波尼沙檀贝亦复为胜。而时四大天王各于眷属两万天子聚，顶礼佛足，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是诸菩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威力广大，圣前所说有所得失多百千倍，使天地士乃至他化自在天王各欲眷属十万天子聚，皆持种种天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翻盖，众妙珍奇，奏天乐音而供养佛，顶礼佛足，合掌白言：是诸菩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威力广大，圣前所说有所得失多百千倍，使大梵王广说乃至色究竟天各于无量百千天众前遇佛所，顶礼佛足，合掌恭敬，具发声言：稀有世尊，是诸菩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威力广大，圣前所说有所得失多百千倍。而时佛告净居天等诸天众言：切至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假使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一一诸如净切沙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 皆持上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皆于乐具，供养恭敬，如净切沙世界有情，常无间断。若有菩萨、普缘三世诸佛世尊，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给予无量无边佛法。若诸弟子所有善根，若于有情所修善法，如是一切合集成粮，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随喜具行诸佛业事，不持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所获功德，圣前所说有相福聚，无量无边，不可称计。儿时善现辩白佛言，如世尊说，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随喜具行诸佛业事，云何名为最尊最圣最上最妙随喜具行诸佛业事？佛告善现，若诸菩萨与三世法不取不舍不念不得知，无有法以生正生当生，知无有法一灭正灭当灭，如法实性八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名为最尊最圣最上最妙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复次善现，若诸菩萨欲于三世诸佛世尊及弟子等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及正解脱，解脱智见相应善根，发生无倒随喜回向，应作是念：如真解脱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相应善根，亦复如是。如真解脱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相应善根，亦复如是。如真解脱所有圣解，亦复如是。如真解脱随喜回向，亦复如是。如真解脱一切过去一灭诸法，亦复如是。如真解脱一切未来未生诸法，亦复如是。如真解脱一切现在现转诸法，亦复如是。如真解脱过去无量无数世界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复如是。如真解脱未来无量无数世界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复如是。如真解脱现在无量无数世界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复如是。如是诸法真如法性，无相无备，无复无脱，无染无净，我与如是功德善根现前随喜，以无移转即无失坏无相无得而为方便，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名为最尊最圣最上最妙随喜回向。善现当知，如是无倒随喜回向所获功德，于十方面各如净切沙数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决心，一一住如净切沙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皆持上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娱乐具，恭敬供养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一切有情，常无间断所获施福。 给予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一一住如净切沙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所修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相应善根，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乌波尼沙檀贝亦复为胜。卷第558。